颜色是什么样的？ 质量特别好， 真的， 真的， 各种各样的自行车，我真是开了眼了，就是有斗在前面的，有斗在后面的，哇，有装菜的，有带着狗的，还有带着孩子的，就形式各异的自行车。 哎，有电动车吗？ 没有， 你就是仰卧，你得起坐一下， 好吧？ 仰卧， 对，我想，对， 是。 然后他们那个会有一个就是自行车后架子上会有那个耷拉下来的那个带子， 嗯， 就是非常美，就是你光看他们设计的那个自行车上配的那个带子就很有艺术气息。 一等一等，这个带子到底有什么功用？ 袋子装菜吗？ 耷拉下来的袋子 啊，装点那个就是随身。 你见过送报纸了吗？ 啊， 就那样，对，它是各种各样，设计的非常 五颜六色， 对， 哇， 很有 意思， 嗯，很美。然后就是他们那个宠物也都有自己专门的那个座位， 很合理。 是那个前面，对，它是包括前面，它也会带着一个斗 儿， 前面那个斗里可能就坐着一只小狗。 哎呦， 嗯，他们就是这样出行的。 其实我们上半段呢还有四十秒结束，我们感觉到荷兰是一个真的蛮立体的地方哈，因为道路的限制或者有其他的客观原因，自行车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他们那个人种啊，你是想透去看到这个街上行走的人们都非常舒适舒服，对吧？ 挺拔极了， 对， 男女老少都很挺拔。 下半段我们的常老师还有他的闺女，宝贝闺女，在荷兰像这个鹿特丹啊、海牙呀这地方，他体会到的什么不一样的人文的部分。 好的， 好， 我们要拭目以待哈。怎么样，常老师这个上课的感觉是不是很开心？ 非常爽，能上一堂常老师的课简直是太荣幸了。 听常老师的课已经拍到2020年的冬天了。 是，我要报班。 不收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或幸福一生。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